第39章，救救我们的地球。有一天，我听到正言法师讲了一句话，现在连随手关灯都演变成一种善事。我听了这句话真是感触良多，人有宗教都这么坏，如果没有了宗教的存在，人类应该早就自取灭亡了。其实看看我们居住的地球，遍地鳞伤，人类的过度开垦，石油的过度开采，破坏了大自然生态的平衡。我们随意地向大地倾倒有毒的化学物质，任意地排放污水、排放黑烟及排放有毒的气体，污染空气，造成地球暖化，大量的开采矿物、盗采沙石，造成天灾和土石流。我们人类正走向自取灭亡的道路，却一点都不自知。曾几何时，连山灯都变成一种善事，因为要节约能源。为何要节约能源呢？因为地球的资源已经赶不上人类需求的负荷了。你仔细地想想，地球其实都是一个人来的，地心就好像我们的心脏一样，那些岩浆就好像我们的血液，植物就好像我们会呼吸的皮肤，石油就是维持体力的营养元素。地球会自转，它是有生命的。对一个生命体，我们如此地摧残它，连喘气的机会都不给它，难怪地球会病啊。现在的人只想到自己的利益，凡事只图方便，滥用资源。很多人想，反正自己都活不到地球灭亡那日，难道你没有子孙的吗？难道你不用再投胎转世的吗？看看病紧的地球，臭氧层的破坏造成了地球的暖化，亦造成了天气的异常。青蛙不再冬眠，樱花十二月就开始盛开，各地天灾频传，大自然的异象与反扑，就是跟我们人类说，我们共同的母亲地球在这警告我们，她病了。如果我们再不珍惜资源，再不注重环保，当地球灭亡那一天，就象征了全体人类的灭亡。纵使人类有再高的科技，都挽不回人类走向灭亡的结果。更何况人类的高科技一直都是依赖地球的资源，不是吗？好地珍惜我们的地球，好地珍惜我们与地球的缘分。更何况它和我们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。没有让人类灭亡的最大帮凶，最后竟然是人类自己。呼唤回我们的良心，救救我们丧失了很久的道德感，和我们共同的母亲地球。没有让人类最后的一滴眼泪成为地球上最后的一滴水。